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1，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将于11月7号开始供热系统试运行，本市5区喜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第二届碳中和国际实践大会将于11月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和北京歌华大厦同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号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记者从北京市城管委了解到，北京市将于11月7号开始供热系统试运行，试运行期间还将结合气象会商情况，根据气温变化确定正式供热的时间。在试运行期间，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要求各供热单位加强对供热设施的巡检和热态调试，及时解决系统跑冒滴漏问题和系统平衡问题，为正式供热做好准备。今天全市供热暨扫雪铲冰工作部署会上发布，今冬我市扫雪铲冰工作继续实行蓝色、黄色、橙色、红色4级预警管理，坚持机械扫雪为主、人工扫雪为辅、社会广泛参与、科学使用融雪剂原则，保障雪天城市道路通行条件。扫雪铲冰责任区依据环境卫生责任和道路清扫保洁权属划定，由市区、街乡镇、社区分别组织实施，落实自身责任区范围的扫雪铲冰工作，同时发动青年志愿者、文明引导员、商业企业、学校以及旅游景区做好扫雪铲冰工作。国家林草局昨天印发关于授予北京市通州区等26个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决定，即已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谷区和延庆区后，本市通州、怀柔、石景山、密云、门头沟5个区再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金旭。金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来介绍一下本市的创森工作。 好的，那么2018年开始啊，市委市政府把创森工作纳入全市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形成了区、街道、乡镇、社区、村3级上下联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市民广泛参与的创森格局，在全国率先编制的实施《北京森林城市发展规划2018年到2035年》，制定了符合北京生态、文化和历史特色的43项建设指标，全市14个创建区结合分区规划，都编制了10年以上的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这次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5个区呢，在森林资源总量、森林健康程度、绿色产业和生态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是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各自的亮点工作。主持人， 那么通过创森啊，本市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从2018年开展以来呢，全市下大力气补齐了生态资源的短板，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呢，使全市森林覆盖率由2011年的 37.6% 提高到了2021年的 44.6%。在平原区形成了万亩以上的绿色空间斑块30处，千亩以上的绿色空间斑块260处，打造了大尺度森林互联互通的森林生态系统。通过大量使用乡土石原、蜜源等树种，为城市野生动物四季供应丰富多样的口粮。平原区、中心城区适合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全市完成老旧公园和老旧小区绿化改造181处，建成绿道1218公里，新建城市休闲公园190处，城市森林52处，小微绿地和口袋公园460处。全市的各类公园已经达到了1050个，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7.8%。 全市公园景区年均开展各类特色文化活动500多项，年接待游客是3.6亿人次。除了已获得称号的七个区以外呢，房山、昌平、朝阳、丰台和大兴区也正在组织开展考核验收的相关准备工作。另外呢，除了中心城区的东城、西城，剩下的两个区海淀和顺义也将在2023年底之前达到国家森林城市的标准。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第二届碳中和国际实践大会将作为今年上海进博会的配套论坛，于11月7号上午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和北京歌华大厦同时举行。本届大会由发改委国合中心、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协会、中国欧盟协会、丝绸之路城市联盟、北京丝绸之路合作与发展促进会、中国报关协会、能源基金会等机构共同主办，聚焦新形势下的中国双碳之路和国际合作。这次大会是主办方贯彻落实中共20大关于建设绿色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总体要求的一次重要行动。届时，赵鹏高副司长将代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表主旨演讲，全面阐述新时代中国双碳之路。到会嘉宾也将从多方面研讨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双碳工作和双碳国际合作。近期针对人民群众反映热烈的 APP 以强制、诱导、欺诈等恶意方式违法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国家网信办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依法查处超凡清理管家等135款违法违规 APP。 经查，超凡清理管家等55款 APP 存在强制索要非必要权限，未经单独同意向第三方共享精确位置信息，超范围收集上传通讯录等问题，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性质恶劣，依法予以下架处置。第77届联合国大会3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终止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这是联大连续第30次通过此类决议。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随着锤声落下，联合国大会连续第30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决议。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投票前的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再次谴责了美国对古巴封锁60年来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在此前投票中再次投出了反对票，并在投票后的解释性发言中再次打出了民主和人权的幌子。自1992年联大每年都就该问题进行投票以来，美国仅在2016年投过一次弃权票。虽然联合国大会的投票在国际外交方面具有政治影响力，但美国政府一直未终止长期以来对古巴的单方面制裁。1959年古巴革命后，美国政府对古巴采取敌视政策，1961年美古断绝外交关系，次年美国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1996年3月，美国制定赫尔姆斯伯顿法，规定对所有同古巴发生经济贸易往来的外国公司实施严厉制裁。2015年7月，美古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未全面解除对古封锁。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收紧对古政策。 再来关注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3号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位于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有三分之一将消融。防止全球冰川大面积退缩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大幅减少碳排放。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冰冰你好。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 今天上午这个天气晴朗，而且大气透明度非常好，天空湛蓝，光照充足，加上呢是有点小北风，气温上升速度很快。到12点钟的时候呢，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中的气温呢普遍是12度多到14度。气温最低的是朝阳气象站是 12.7 度。气温最高的是丰台气象站是14度。南郊观测台12点的气温呢是 13.9 度。比早晨最低的时候呢零下 0.5 度高了 14.4 度。这个上午气温上升速度是很快的。 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是14.5度，比昨天这个13.1度的最高气温高1到2度。中午前后在太阳底下能晒着的地方呢，是感觉还会暖和一些。不过呢，大气透明度这么好啊，说明这个空气非常干燥。一来呢，要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呢，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二来啊，空气干燥呢，物体就比较容易燃烧，要特别注意这个防范火灾的发生。第三呢，就是下午太阳落山前，这个阳光会非常的晃眼，一定要注意这个出行安全，尤其是驾车出行的话，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确保呢行车安全。今天夜间呢还是晴天，并且呢风力不大，气温下降速度快。最低气温会下降到-1度上下，天气比较冷，要注意保暖，这是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那么接下来天气如何发展呢？ 那么双休日期间呢，这两天的天气呢两个样子。最明显的区别呢就是天空状况。其中周六也就是明天了，白天呢会继续维持晴朗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呢是有所回升，最高气温预计是在16度左右。中午前后在太阳底下也会感觉暖和一点。那么到了明天晚上，天上的云呢就开始增多了，一直到后天晚上，天气才能再次转晴。所以呢，后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呢，白天云会是这个多云到阴的一个天气，光照呢是不太好了，气温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13度上下，大部分时间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外出呢就是要多穿点衣服。是这样的，明明。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我的幸福晚年有你的帮扶。 我不认识你，但我知道我的快乐童年有您的救助。 扶老救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与爱同行。 2008北京奥运，世界再次认识了中国，认识了北京。听，29个足迹烟花响彻中轴，中轴线承载古今，穿越中轴，感受轴线上的今生今韵。 这里是永定门，这里是天桥，这里是前门大街，这里是天安门。